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崇拜，女孩，我的故事。 成这样的情人们，我不想要那么快就和你分开。 如果有特别喜欢的女孩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要去好好对待。来自于韦礼安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女孩哈。 嗯，今天问大家说，不考虑挣钱的话，希望自己做什么工作？那很多人在做设想的时候也加上了自己的另一半，比如说小韩君说，我想当一个民宿老板娘，和心爱的人一起去每天面对形形色色有意思的人。 是，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考虑一下接下来这位你的顾客了。孙琦呢说，不考虑钱的话，必须要去环游世界啊，不然呢不能白来世界上走一遭。所以你要不要去小韩君的民宿那边去住一下哈？ 哎，说不定两个人会相遇哈。 嗯， 那今天我们还有两位朋友来送出四张这一次悦享四季广播音乐会第11场音乐分享会的门票。 嗯， 我们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0211的 Kili， 他说不考虑挣钱的话，我想做一位手艺人，就是做一名有手艺的人，像做一些陶艺呀、编织啊，自己做的一些小首饰或者包包等等，都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送给朋友们。 是啊，我觉得这个手艺人呢，确实是很多人的梦想，而且在不考虑挣钱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多人愿意去钻研一辈子的一件事情哈。 还有一张票，两张票要送给一位朋友，来送给手机尾号是9367的郭威，就是刚刚提到说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然后会做本职工作，每天也会听上一段早安音乐秀的郭威，来跟自己的老公一起去听听我们这次的音乐分享会。 嗯，好呀、啊，那要就恭喜这样的五位朋友能够获得这一次的悦享四季的我们的音乐会的门票了。当然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近期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很多的票来送出，所以请持续的去关注一下早音乐秀啊。 是，那今天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生活想象的空间，马上就要开到公司，开到单位，开启新一天的工作了。不管你是满意现在的工作还是不满意呢，其实活在当下哈，就是最好的一个回答了。 嗯，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这个降雨结束了，桑拿天又开始了。根据预报呢，今天呢开始的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已经回归北京了，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的这件事情。最后一首歌曲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网上呢最近比翻唱了张学友的《离人》之后呢迅速窜红在微博当中，而且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只知道他声音很好听的这样一个名字叫做陈同学的陈同学，所以呢他的这首歌曲也叫陈同学，来送给各位哈。也就是说他可能最后的梦想是想当一名叫做陈同学的人吧。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啊，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别再哭了，让我逗你开心好吗？你知道吗？那天在操场遇见你，你像一阵风。总是你哭红的眼，是谁让你伤心落泪？多想守护在你身边。你好，我是陈同学，这首歌为你而写。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